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啊，歡迎大家翻到嚟浩浩雙雙嚇。咁啊，頭先咧就介紹到咧，就1965年咧，就我就出咗世啦，你就多數未啦，係嘛？咁但我嗰陣時咧都係啱啱十歲啫嚇。咁所以咧就唔知道，即係哇，原來有咁壯觀嘅天象啊嚇，亦都冇人即係引導我啦，係嘛？咁我事後先至聽啲人講啊，啲前輩講，哇，好興奮咁講。咁特別係廖慶齊先生啦，當然佢就係香港太空館嘅創館館長啦，亦都係香港嘅 number one 嘅業餘天文學家啦，啊，天文愛好者，曾經咧係出過美國最權威嗰本業餘天文雜誌，叫做《天空與望遠鏡》嘅封面 ，Sky and Telescope。吓、啊、系我哋即系所有天文发烧友嘅即系最崇高地位嘅一本天文杂志，咁佢曾经咧就出过个封面嘅，好似唔知七几年嗰阵时啊，七十年代初嘅时期啊，咁佢咧就成日挂喺口边咧就系慈谷关彗星，咁慈谷关彗星咧除咗个壮观之外咧，都确实咧系有佢值得一提嘅地方，就系、是、因为即系如果我冇记错啦吓，应该佢系第一次咧系以东方人命名嘅，系啦，咁呢个咧大家估到系咩人啊？ 日本人嚟 吓、啊，好嘢 ，Javi 啊，咁样咧系日本人嚟嘅，但系就唔系一个人，系两个，因为咧慈谷系一个人，关系一个人吓、啊，所以咧我哋成日叫慈谷关、慈谷关咧，其实中间有个 hyphen 嘅，有个短一划嘅，系、哦、就系、是、两个人咧共同发现，但系好多时呢啲共同发现咧系真系咧啲业余嘅天文发烧友，其实好多彗星都系业余天文发烧友发现嘅，因为好多职业嘅天文学家咧，即系佢哋冇咁嘅时间， 你哋唔会得闲 走去即系搵彗星嘅，因为咧我哋叫 comet hunting 啊嘛，而 comet hunting 咧确实咧就系、是、业余天文发烧友最中意做嘅地方，即系嘅嘢，亦都系因为佢系有可以真系有贡献嘅地方。而且發現咗咧，係可以以佢嘅名嚟命名，係咪啊？好啦，咁咧小行星咧有個規矩，就係順便叉開一下咧。小行星你都可以發現嘅。咁咧，其實而家咧，香港嗰個天文學會咧，有一個天文學會咧，個會長啊楊光宇咧，其實佢咧就發現過好多粒小行星。但係小行星嘅命名又有佢唔同嘅規矩，好有趣嘅。嗱，彗星咧就一定係以你嗰、那個即係發現者嚟命名嘅。啊，所以你就冇得走㗎啦。啊、你可以唔要嘅，但係你嗰個習慣嚟咁。但係小行星有個即係國際慣例咧，就係、是、你發現咗之後咧，你係可以去命名，但係就唔能夠用你自己個名，但係你可以同佢改個名。所以咧，如果你為咗氹女朋友開心嘅話咧，你就發現粒小行星，原來改佢個名咧，哇，咁就咩啦，係嘛？ 係咪咁呢個改名係官方認可嘅 ，你有呢個權嘅。啊，你係啊，我係即係叫 Mary 啊，我女朋友就改佢叫 Mary 啦，係嘛？哦、叫 Lucy 就改叫 Lucy 就得㗎啦，係嘛？咁、嗯、所以咧，其實咧，呢、這個阿楊光宇咧，其實佢發現咗幾粒嘅小行星啦，其中佢有一粒咧，佢都係送咗俾中文大學嘅嗰個名啊，當時咧賣曬報紙嘅，係、嗯、嘛？佢就送咗即係改過好多人嘅名。咁樣啦嚇，好啦，咁啊講翻呢個彗星先啦。咁啊，慈谷關咧，其實佢係兩個不同嘅業餘嘅天文學家咧，佢係差唔多同一時間發現嘅。咁所以咧，就於是就兩個名落齊啦。咁啊，原來喺呢個咁樣嘅彗星嘅發現入面咧，歷史咧都好多咁嘅情況嘅噃嚇。咁但係咧嗱，我哋好快脆咁樣嚟 go through 啦。65年嘅慈谷關咧係好壯觀，嗰條尾咧係好長好明亮嘅啊。咁但係咧跟住落嚟咧就。我睇翻資料嘅就其實嚇、啊，就1970年咧有一個叫做係班尼特嚇 Bernard 嘅彗星嚇、啊，都話幾壯觀。咁但係我就當時都冇睇到啊，70年我都仲係細啊。咁但係73年頭先講過啦，啊就係、是、高豪德啦。咁、啊、高豪德就一個即係令人非常之失望㗎啦嚇，即係嚇。咁、啊、但係然後跟住落嚟咧，其實1976年咧，即係隔咗兩三年左右咧，其實有一粒咧就真係壯觀嘅，就叫做威斯彗星，叫 Comet West， West 即係西邊嗰個 West 啦。但係呢個人名嚟嘅，唔使講啦嚇，就係、是、嗰個科學家發現嗰、那個科學家啦，或者係業餘天文學家啦。咁 Comet West 咧，但係嗰陣時76年咧，我就真係冇乜印象睇過。雖然我嗰陣時應該入咗大學㗎啦，喺 Hong Kong U 㗎啦，我都有參與佢哋嗰啲天文嘅活動嘅。咁但係我就因為真係實際上火麒麟啦嚇，即係就點咗好多火頭，我又搞咗其他嘅嘢，成日都好忙。吓、啊，即系唔系读书咧，就搞活动；唔系搞活动，就追女仔咁样啦。咁我又搞社会服务团啊，又搞呢个音乐社啊，又中国民歌组啊，咁、啊、又搞理学会啊，咁样咧，忙到不得了。咁所以我又冇乜印象睇过 Comet West， 真系非常之可惜啊。咁但系咧，其实喺 Comet West 之后咧，就真系沉寂咗好耐嘅，即系对于我哋呢啲天文发烧友咧，就好失望嘅。由1976年咧，下一粒嘅咧，其实讲到1996年啦。咁啊，96年嘅时期咧，我应该已经喺澳洲。但嗰陣時咧，可能真係又係掛住讀呢個博士啦，又要湊女啊，又要咁樣啦。咁我又冇點留意咧，原來嗰陣時有一粒叫做白帽嘅彗星。 啊、就唔係話因為你想討好啊伯母呢係咪唔淨止送埋俾女朋友啊送埋俾伯母唔係原來呢個都係日本人嚟嘅你知道日本人啲名 字 又真係叫伯母 係呀但係伯呢就100個馬伯母呢就武術個武武功個武、哦、叫伯母係個人名就叫唔係伯母政策係咪就伯母瑞星咁啊96年嘅伯母瑞星呢我都好似錯過咗嘅但係就要講返呢就97年啦97年呢就剛才講過的哈爾就是博普瑞星就是 Hale Bob H-A-L-E hyphen 然後呢就是 B-O-P-P 的就是兩個即係嘅人名嚟嘅，咁呢個瑞星咧就當時真係好壯觀。我睇嘅時期咧，佢亦都已經係過咗近日點噶啦。咁、原來過咗近日點咧，就南半球睇得係清楚好多嘅，北半球即係佢未過之前咧，應該係就北半球壯觀嘅。咁但係嗰陣時我住喺南半球冇辦法啦。咁但係原來佢過咗近日點之後咧，就南半球反而睇得好啲，咁就啱曬我啦。我就喺 Sydney 嗰陣時，咁頭先講過啦，啊就喺有好多晚咧，我就喺一行出去個後花園，啊就架起個望遠鏡咧，啊就同阿女啊同老婆啊就一齊睇。呢、這個咁嘅瑞星啦，嚇、啊，咁咪 Hale Bob， 咁呢個咧都可以話係一個恩惠啦，因為1997喎，都已經係臨別秋波啦，二十世紀嚟講咧就臨別秋波啦，係嘛？好啦，咁所以踏入21世紀咧，原來都有一兩粒咧係叫比較壯觀啊，不過咧真係我都即係咩啦，唉。錯過咗嘅，咁就係2007年咧有一粒咩叫做係麥克洛特嚇 McNaught 嚇，咁但係咧呢個 McNaught 咧，我相信當時香港都冇乜人睇到嘅，原來佢個位置又係比較古怪咧，佢係即係明亮嗰陣時咧，佢係都好近太陽咧，就要喺高位度先睇到，即係喺近香港比較低位度嘅地方咧，即係近赤道咧係好難觀察嘅。咁我唔知道香港有冇人睇過啦，可能都冇。咁就2011年咧，咁即係兩年前啫，有一粒咧叫 Lovejoy 嚇、啊，叫做洛佛喬伊嘅瑞星咧 ，suppose 咧又係幾壯觀下嘅，都明亮啊，但係我都錯過咗啦。咁所以咧，我就而家真係好期待啊，就睇呢粒咁樣嘅叫光科網瑞星。希望下未來呢個零月呢係有機會真係下夜空之中呢就捉到佢。咁跟住落嚟呢其實呢就要講講呢瑞星同埋流星雨嘅關係啦、嗯。大家都知道啦其中一個天文現象呢、啊、即係好多人話啊一生入面最好呢都睇一次啦即係五大天文現象啊我哋發燒友成日都講啊日食月食最易睇嘅就係月食嘅月食嘅次數最多嘅但係我哋睇一睇月全食啦係咪偏食啦都費事睇添好多人都。但係日食呢當然最好睇全食啦吓，咁但係咧 日環食好似好靚。 其實就係兩個都靚，但係全食係最壯觀嘅，反而好得意。咁但係咧就偏食咧都好嘅，就香港幾年前都試過一次偏食噶，都幾好睇嘅。咁但係全食咧，香港你就唔使等噶啦。你睇日全食咧，其實要飛來飛去嘅，其實又要時間又要錢。啊，因為如果香港咧，可能係下一次全食唔知1000幾百年後嘅、嗯，即係如果你唔飛喺一笪地方咧，佢隨時等1000幾百年都未有全食，因為全食咧係好地區性嘅。但係月食即係日食啊，日全食啊，但係月食就唔同啊，月食一係就唔發生，一發生咧就半個地球啲人都睇到嘅，嚇、啊、就唔同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大瑞星，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流星雨。咁第五個咧通常就係指凌日啦，咁就係譬如金星凌日。咁其實金星凌日咧。最近又發生咗啦，咁但係咧， 即係連住 係啦。嗱，你對於你哋咧，甚至你啲仔女咧，對唔住啦，因為原來佢係隔好耐先發生一次嘅，唔知幾多百年啊。咁、嗯、但係佢一發生咧，就相隔係好似係八年嘅啫，就發生兩次喎，一年發生兩次。咁所以咧，對上一次咧，咪就係2004年嚇、啊，然之後咧係八年係啦，2012啦嚇，咁、啊嗯、就已經發生咗啦啊。咁之後咧，你就唔使等噶啦。因為你等唔到，唔係話乜嘢你嘅仔女都等唔到㗎喇、啊、所以呢你就我就算好彩真係我兩次都睇得好清楚嘩咁都感謝上蒼啦係咪我2004、2012我都睇到金星凌日即係金星喺個日面度橫過係一個黑點即係睇到個圓盤咁樣嘅黑色嘅就橫過咁五大天象呢啊就係我哋要睇咁流星雨呢其實我2002年呢都睇過一次就係獅子座流星雨呢就好壯觀㗎、啊、就好好睇我喺太平山山頂㗎咁但係其實流星雨點發生嘅呢原來同瑞星呢都好有關係嘅。好多時就係話呢啲瑞星頭先講過呢佢接近呢個太陽嘅時期呀過近日點嘅時期呢可能呢就係因為太陽嘅熱力同埋個引力呢令到個撕裂解體。解體之後呢佢個物質呢就慢慢呢佢就會係散布喺整個軌道嗰度。咁散布喺整個軌道嘅時期呢而地球啊一路周而復始一年一年咁環繞嗰個太陽嘅時期呢就會有機會呢係同某一啲咁樣嘅瑞星嘅碎片呢就相交啦、啊、就係、是、穿過佢嗰個軌道如果軌道因為佢係即係散布開嚟啦嘛 啊，即係等於大家睇啊，最近睇應該係引力邊緣啊，嗰啲咁嘅所謂太空垃圾啊，嗰啲咁樣啲碎片啦，咁啊散佈咗開嚟啊。咁但係咧，我哋好彩就唔好似引力邊緣嗰啲咁得人驚係嘛，即係砰砰砰砰打埋嚟就會死人噶嘛。我哋咧就唔怕，因為我哋有咩啊？有大氣層保護。 咁係咪真係好似嗰個哈雷瑞星講話有啲毒氣咁？ 啱啦，原來係真係會發生嘅。但係呢個會發生咧，就唔使驚嘅，因為我哋有大氣層保護啊嘛。咁樣撞到啲碎片嘅時期咧，佢就會有好多碎片，咁亦都會其實俾我哋 地球嘅地心吸力吸咗落嚟啦，係嘛？咁吸過嚟嘅時期，咪又係穿過曬地球大氣層，激烈摩擦生熱發光，咪即係變咗流星咯。 哦， 係咪啊？咁咪即於是咧變咗流星雨啦。但係流星雨咧，因為我哋係一路朝住一個方向同佢相遇啊嘛。咁你喺夜空入面睇嘅時期咧。你就會見到啲流星一粒一粒一粒，即係出現嘅個頻率就高好多嘅。因為我哋平時夜晚睇流星咧，其實如果真係你好彩，一晚晴朗無雲冇月光，你真係瞓喺度睇咧，其實隨時都睇到十幾廿粒、廿幾三十粒唔出奇嘅。你好彩，但係係成晚講緊六七個鐘頭，但係而家咧係講緊六七分鐘入面可能有十幾廿粒。是完全兩回事喎，係咪？即係你可能睇十分鐘入面呢已經有二十粒啊三十粒咁樣樣喇喎。咁佢就即係其實又唔係話真係炸咁成炸落嚟嘅，你千祈唔好又以為有呢個錯覺，嘩真係落雨咁樣喎，咁你就會大失所望。但係其實只不過佢個頻率係會高咗好多。但係佢落嚟嘅時候好得意嘅，你係如果你真係從嗰個想像中將佢嗰個方向呢係即係逆向咁樣呢返返去佢嗰、那個原來嘅地方，其實冇話所謂原來嘅地方嘅，但你就會發覺呢好似所有嘅呢啲流星呢都係來自一個點咁樣樣嘅。咁呢個呢其實就係一個視覺上嘅錯覺啦。正如我哋譬如喺個鐵路嗰度嘅鐵軌，我哋咁樣伏喺個鐵軌度睇嗰兩條軌呀，係咪都好似係 拍埋一點， 拍埋一點啊！但其實梗係唔係咧，因為佢哋係 parallel 噶嘛，佢哋係平衡噶嘛，佢永遠唔會相交。但你視覺上啊，你係咪好似佢拍埋一點啊？所以同樣嘅道理咧，就係話其實嗰啲流星咧係同一個方向落嚟嘅，但係因為你咁樣望落去咧，你就好似佢由一個點，咁嗰個點咧，我哋叫輻射點啊，個 radiant 啊 ，radiant point 啊，叫輻射點。咁但係就講咧呢個咧就流星雨嘅起源咧。好啦，而家講翻光科網啦。咁樣咧，光科網咧，原來科學家計算亦都顯示咧。就係、是、話，即使佢解體，如果真係解體咧，咁佢啲物質就會散佈喺個軌道啦。地球咧係都有可能咧係比較接近嗰啲碎片嘅。咁會唔會咧都會引起流星雨咧？咁樣樣嚇，咁樣咧，但係即係科學家而家咧就個傾向都係比較悲觀少少，即係話因為其實真係唔係咁相交。咁引起流星雨嘅機會呢確實比較微。因為佢就唔好忘記，因為我哋唔係淨係相交嘅，因為其實我哋有引力㗎嘛、啊、gravity 㗎嘛。咁所以呢其實如果我哋稍微近近地呢，我哋係都會將佢吸過嚟嘅，吸過嚟㗎。咁但係而家科學家計算呢，佢哋係傾向比較即係保守啦，悲觀，佢話照計即係出現流星雨嘅機會都唔高咁樣啦。咁所以呢呢、這個就係光科網係引起嘅。咁當然呢其實呢、這個瑞星呢有一個俗稱，我哋中國人叫咩 叫扫把星，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系一个吉兆定凶兆啊？ 凶兆， 凶兆啦。嗱、嗯，所以其实古人咧，当然好早已经系睇过瑞星啦。而讲翻呢个哈雷瑞星咧，呢、這个古仔系有趣嘅。哈雷瑞星咧，其实原来系人类啊，好早已经睇到噶啦，甚至有啲人即系揾翻啲咁样嘅资料嚟去推论咧，可能系几千年前都已经睇过哈雷瑞星。不过嗰阵时当然唔知道佢系一粒周期性瑞星啦，因为古人都唔知道瑞星系乜嘢啦。突然间有粒咁嘅星，有条尾巴出现，咁跟住可能几个月又唔见咗啦，系嘛啊？咁所以咧，但系咧，其实咧就要去到咧系1705年啊，吓，等我睇下有冇记错啊？系呢、這个牛顿嘅好朋友，冇错啦。叫哈雷啊嘛 ，Edmund Halley 咧 ，Halley 咧，其實當時佢按照佢個萬有引力理論咧，嚇、啊、嚟去研究呢啲咁嘅天體嘅運行咧，咁啊咁啱咧就喺1682年嘅時期有粒大瑞星出現咗，咁但係咧佢當時就嘗試計算個軌道啦，咁就係揾出，咦原來佢係周期性瑞星，而且咧佢係75、76年。就翻嚟一次嘅 人民超市荣誉巨献隆重推出多款海产食品， 世界最多高嘅蟹，有高蟹之王称誉嘅面包蟹，每隻约重600克，大约长16cm， 优惠价每隻都系88元。俄罗斯皇帝蟹半边爪，约重800克，大约长37cm， 每半边原价388元，特价328元，限量名额100隻。北海道特大 2L 级带子刺身，每盒8至9隻，约重500克，每隻平均有4.5元咁大㗎。